什么都不必说，你总是能懂。想和你再去吹吹风，虽然你是不同时空，还是可以迎着风随意说说心里的梦的梦。吹吹风， 每一个精英一天24小时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，把夜晚留给了睡眠，就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谢了。 今天九六九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父母 放肆破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叶。有一种人整天笑嘻嘻的，好像和谁都合得来，但是从来不主动联系朋友，好像世上没有什么事情能够让他愤怒悲伤。这种人呢，他懒得咒骂埋怨，懒得分享心情，也无心去写一些很矫情的文字。你问他怎么了，他只是一笑，可能默默地翻书，但是内心却隐藏着悲伤。有时候我就会特别庆幸自己有几个可以随时联系的朋友，永远给我肯定，把我拉出自我怀疑的泥潭。有时候把自己保护得太好，也会阻挡掉很多的缘分，推开很多的人和事。 很久很久以前，你拥有我，我拥有你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你离开我，去远空翱翔。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外面的世界很无奈。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我会在这里衷心的祝福你。泪流依然等待你的归期，

么让你这样迷恋，这样的放肆？我相信一个你还有刻骨的影子，和寂寞交换着悲伤的心事，最爱无计可施，这无悔的日子。 我发现我们在游戏当中会想尽所有办法过关，但是在现实人生当中却不会想尽办法过关。可能是因为游戏里面我们尽力了就真的能过关了，但是现实并不会真的尽力了就一定会过关吧。 怎么明了一字一句像圈套，旧账总翻不完，谁无理取闹，你的双手甩开刚好的微妙，然后战火再燃烧，我们背对背拥抱，真话兜着圈子乱乱绕，只是想让我知道，只是想让你知道，爱的警告，话总说不清楚，该怎么明了？只想让你知道爱的警告。 我觉得真正的幸福是一点一点争取的，也是一天一点慢慢积累的，然后日子就真的这样一天又一天的平静下来。没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，不再恋恋不忘，很少打扰别人，然后你会发现这一天一天过得非常的快，生活剩下的只有陪我们前进的梦想。 所有流过的 一个音乐人如果能够唱出某个完美的高音，营造出某一种撼动人心的氛围，或者说出某一个要表达的一种理念，这可能就是他的动力，这可能就是执着，也是感动人的原因。而我们又有什么样的执着，又有怎样的动力呢？很喜欢一句话，何西问三毛，你想嫁一个怎么样的人？三毛说，看得顺眼的千万富翁也嫁，看不顺眼的亿万富豪也嫁。何西说，说来说去还是想嫁个有钱的吧。三毛看了何西一眼说，也有例外。何西问，那你要是嫁给我呢？三毛叹了口气说，要是你的话，只要够吃饭的钱就够了。何西问，那你试得多吗？三毛说，不多不多，以后还可以少吃点，这就是爱了。 我要